在你心难戳印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手脸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年，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为你要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要除了父母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温柔落泪，在温暖没有你的不觉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 原来从没忘记，

色痛，我忍这么久，爱与什么叫人相拥相惜相不开，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，要你放纵谁的难度，要你痛说刺痛，混乱的绝情的盘路，明白了我的理由，要一罐酒醉的探戈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明白了我的温柔。要一罐酒醉的难过，要知痛说刺痛，混乱的绝情的感动，不白啦我的理由，要一罐酒醉的难过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明白了我的温柔。

小城来，

人